9月30号骚动音乐。 嗨。 是啦，哇，咁今日我哋6点钟将会有陈日璇嘅访问啦，会介绍佢嘅专辑 Tasting 嘅。 冇错，咁转头可以6点钟留意啦。 琴晚呢有一个几有趣嘅讨论啊，同一啲朋友，咁多嘅朋友都系一啲年纪轻轻玩音乐嘅，即 系 有啲可能填词啊，有啲作曲啊咁嘅诸如此类啦，唔同 position 嘅咁。咁然后大家倾偈倾到去一个位置，我觉得嗰个 topic 得意就系讲紧究竟一首歌为例啦，究竟其实创作嘅人佢知唔知道自己创作嗰一刻嘅时候？点解会咁样做咧？系咪好黐线啊？呢、這个 问题，你哋系咩嘢场景底下会讨论啲咁形而上嘅问题咧？我好好奇，我以为你系饮大咗两杯。 唔系啊，大家都会 share 下自己中意一啲咩嘅填词人啦、或者一啲咩嘅作曲人啦，特别我了解佢哋想好奇一下。 系。 跟住我记得就系填词嗰位朋友咧，咁佢就话以前咧。即系我中意嗰个填词人都有得解嘅， 系 即系佢本身都有讲原因。譬如佢话我最中意林夕咁，点解咧？咪讲一讲啦咁。跟住佢话以前咧我都真系会即系慢慢细拆嘅，去到而家我真系觉得我唔再做呢件事啦，因为个人好攰啊。 即系同埋系咪嗰种咧叫做过度解读啊？即系嗰种攰系过度解读啊？ 呢过度解读咧系 part two 嚟嘅， 系 part one 就系因为。变相佢听一首歌、欣赏一个作品嘅时候，佢用一个好分析性嘅角度去听，令到佢会好攰啦。 即系例如开人工咁样， 系啦，即系嗰首歌嘅歌词会听咁，佢嗰个 structure 系点样摆啦，或者可能嗰啲声调点样样去啊，嗰啲咩平仄嗰啲诸如此类啦。 系， 我都唔系好识。咁但系就会有一种咁嘅状况咯，不能够好纯粹地去享受一只歌。 我明啊，呢一样嘢咧，其实简称嚟讲叫职业病啦，即系等于我哋睇 show 咁样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嘅，人哋睇 show 咧系投入个气氛啦，去睇下人哋个 show， 哇，即系一齐睇下啲 fans 有几 high， 好想听边一只歌咁样。我哋而家去睇 show 咧，一坐低，你话啊个 lighting 几靓，哇啲声呢个。个位几好、啊，哇！佢呢个冇咁样排嘅，啊个 song list 咁样排嘅，呢、這个就系我哋而家嗰个，其实同样道理一个职业病嚟。我都觉得，其实咁样睇 show 睇得多咧，都好攰嘅。同埋你搵唔翻嗰种当初睇 show 或者听歌好纯粹嗰种快乐啊！其实呢个系我好同意呢样嘢。 系啊，即系我都有谂过嘅，即系呢个未发生啦。但系假如。之后香港搞得翻一啲国际性嘅电子音乐节咁样啦，咁有啲外国嘅 DJ 嚟到，佢哋会表演喎。咁究竟应唔应该去尝试敲门去约访问呢？咁你能够同到佢哋做访问嘅话，咁当然就系、是、即系开心啦。咁但系同时变咗你去到现场嗰件事就系一个工作，而唔系好似以前去咁我纯粹去玩嘅啫。 系， 你带住一个工作嘅责任去一个去欣赏一个 show 咁样样为例啦咁。即系都系类近啱啱佢讲嗰种情况，咁所以佢跳到一个位就而家开始佢就唔去谂咁多啦，即系抽离一啲去纯粹欣赏。咁跟住 part two 就你啱啱讲嗰样，佢都话有阵时觉得可能会有过分解读嘅，包括电影都有啊，即 系 其实电影同埋歌都好类近， 绝对啊， 好似直情系讲起电影先咁样楞落去，我都唔记得先后次序，咁就话啊，有时即系对于歌嘅解读过分多咗啦，咁样咁我话其实都系嘅，因为我哋一般听我哋就唔系好识听嗰啲旋律啊、成啊嗰啲咁样咧，咁文字上我哋容易啲理解，咁咪容易喺嗰度就钻研咯，叫做深入啲咯，咁样咁我就问嗰个另一个就作曲嘅朋友都问佢，哦，其实有阵时你去作一个旋律咁为例啦，系咪真系有阵时系冇嘅，真系讲 feel 嘅咋咁。佢话系 正常嘅，因为咧我都记得喺好耐以前咧喺呢个行业有个前辈都同我讲过，即系佢觉得做人系对事物嘅睇法系有三个阶段嘅。第一就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即系话俾你听就系你睇嘅事物好表面，咁然后呢个就系你。看待事物的人生入面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咁就是 你睇到嘅嘢，你會知道哦，原來後面係有唔係咁簡單嘅，唔係佢表面咁膚淺嘅一啲樣貌嚟嘅。但係去到最終個階段咧，其實都應該係去翻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嘅，就是、應該要係咁樣嘅。原來你發現所有呢個世界嘅事物都應該係要咁樣樣嘅，即、就、係、是、我覺得係好有趣。咁、當然啦，尤其我諗我哋處於呢個行業入邊，即、就、係、是、我。是很容易在那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个阶段，因为会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很有想法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是很有深度的。但有时其实讲回那样东西，就是其实作者告诉你，其实真的不是，对不住，真的不是这么有想法的、可能真的纯粹讲为了开心而创作，或者为了那下个灵感来到就创作。我哋有时即係你諗多咗啦，咁样会有呢啲。 即係我哋访问有时都会估嗰啲㗎嘛，即係我哋就係嗰种即係有时过分解读嗰啲，咁可能真係諗多咗啦咁。咁、当然喺嗰、那个其中一个就讲到话，有阵时呢作嘅时候真係冇諗咁多啦。咁但係当你如果要去做一啲譬如访问啦，或者人哋问到嘅时候，其实先调返转头去搵返究竟点解会出现呢啲嘢啦？你话有啲似以前佢读书嘅时候，你去上堂画完一幅画之后，你要画，你要写翻嗰幅画嘅介绍，同埋帮佢起一个题。其实你画嘅嗰一刻，佢话好多个同学嗰啲读啲视觉艺术嗰啲咧，冇啊，就咁画啊，画完之后先谂翻转头攞嚟 present 用嘅咁。 系， 佢话有阵时会出现呢个状况。咁我就追问啦，我话、我成日觉得呢个世界嘅嘢事出必有因。只不过嗰样嘢你知定系唔知，即系个意识系面定系底嗰阵啊。 系， 咁呢个大家就 agree 啦。 系系， 即系我嗰下突然之间拿张画纸、拿支笔出嚟画嗰样嘢，点解突然之间会咁样样画咧？佢、一定系一个原因，只不过原因你嗰下你自己意唔意会啫。 系嘅，我同意嘅。 系啦，咁你完成咗之后，翻翻转头睇下你会唔会花呢个功夫同埋心思去谂翻？哦，究竟点解我嗰阵时会咁画咧？其实呢个都是自己问自己，同人哋问你嗰个问题其实一样。点解当初我会咁画咧？即系咁样样噶嘛。 系，但我亦都记得有一样嘢好有趣嘅。以前咧去读呢、这个 cultural studies 嘅时候咧，有一堂老师曾经问过我，佢攞咗一个例子，就系有一个画家画咗一个烟斗喺幅画度，咁然后佢就去问人啦：你觉得呢个系咩嚟噶？你会点答啊？ 画咗个烟斗，然后就问系咩？纯粹系一个烟斗嚟， 即系佢画咗喺幅画度画咗一个好纯粹嘅烟斗，就问大家你觉得系呢、这个系咩嘢嚟噶？ 哦，你咁样讲到，我就话呢个系一张纸咯。 错， 系咩啊？ 佢系一幅画。 哦， 即系佢，但系大部分人嘅人都会答佢系一个烟斗 啊，系啊， 即系大家都见到佢系一个烟斗，所以会答佢系一个烟斗。但系实际上呢、这个呢、这个 object。其实是一幅画嚟噶嘛， 即系个 concept 佢一幅画， 冇错啦。即系呢个亦都系我嗰阵时开始去了解啊，其实有时我哋系咪不能够俾事物嘅表象，或者可能俾自己过度嘅阅读去影响咗自己嘅一啲睇法咧？咁样， 我觉得你个 miss 玩嗰啲足字室啫嘛， 系啊，同埋嗰啲IQ 题咯，嗰啲三秒要答到嗰啲 IQ 题咯。后屘我发现其实冇噶，其实呢、這、一个呢一堂课其实都系为咗呃钱嘅，我觉得都系为咗赚我钱嘅，即系都系一个工作嚟嘅咁样样。 系啦，咁所以讲到嗰、那个即系关于创作嘅位嘅时候，咁佢哋两个都 agree 啦，即系只不过自己知唔知道。咁跟住咧，再跳到去下一个 topic。即就会讲到话啊，咁其实会唔会有一啲朋友上嚟做访问嘅时候，佢真係未必会讲到佢当初点解咁諗㗎，因为经历过头先嗰啲啦，好纯粹嘅㗎嘛。我有时都会嘅，的而且喺个访问嘅过程，可能係我哋同佢一起去搵返究竟嗰时点解会咁样呢，可能佢本身冇咁諗过㗎，係、我哋问完之后同佢一起去寻找会有嘅。 呢啲 case 都我哋都屡见不少。 有啦。 即有一次我都好记得嘅，唔记得同边位歌手做访问，但其实都好经常㗎啦，唔係特定一个，係好多时候我哋问完一个问题，佢会突然个眼神你会 feel 到佢嗰种恍然大悟啊。 系系、哦，其实我当初应该就系咁样样嘅，即系会咁样样嘅。 不过我觉得我哋有时我哋去估翻嗰只歌嘅感受咧，可能系会令到有一种先入为主嘅， 系 即系不过填咗嗰、那个 嗰、那个窿窿啊， 系啦，因为有人咁讲，咁佢本身冇咁谂啊嘛。咦，咁呢个几 fit 放入去啦，可能系咁样。 系，所以我哋呢啲咧，其实真系捞错行，我哋应该去做文案啊，帮人。即系咧，通常啲歌手啊或者创作人写完首歌出嚟啦，咁然后其实佢哋唔会想搞个文案噶嘛，我哋就帮佢填咗嗰个文案嘅窿窿去，咁呢个就系一个 perfect match 啦，因为可能佢哋自己都谂唔到啊，其实呢只歌背后系有啲咩嘢嘅意念喺度， 但又不能写太远，你写得太远嘅话，原来同佢本身谂嗰样嘢唔同咧，又即系佢解唔到嘛，即系。但系呢个我觉得系得意嘅，即系从一个观众嘅角度、听众嘅角度去揾翻佢究竟发生咗啲咩？ 从一个听众嘅角度或者从一个观众嘅角度，我认真咁讲啦，我其实真系好想揾翻嗰种咧，以前唔会将啲嘢抡到咁深入嘅一个时光，其实系真系个人系会冇咁攰嘅。你听嘅歌嗰阵时真系会系一个享受，唔好谂啦。而家你连听个编曲，你连听个吉他嘅声，你都喺度谂紧啊，点解佢要拣呢个吉他声咧？啊，点解呢个拍子要慢 半 拍嘅 咧？咁样 好攰啊个脑。 有方法，听英文歌。听英文歌你会访问啲歌手，你唔使谂咁多。 之后听英文歌会差个中文歌， 俾多啲机会你听到英文歌。我觉得近期呢一首歌咧，的而且确系唔需要谂咁多嘢，好纯粹咁听嘅。我觉得都系关因为佢嗰个氛围先，又分析啦，即系佢个氛围显得咧，好似开紧 party 咧，好 enjoy 咁样。他们是本地的乐队叫 The Hurts， 有这首的派台作品叫做天堂 100%， 即管感受一下神仙在天上怎么开 party。 幻想有天使正在叫，受够世间错乱烦扰，天空满山的神怪神奇，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城市，加多里山的诚意，巴克斯陪你一片，这天要唱唱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最生活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留下有魔怪正在叫，若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赐的宴，随脉搏心跳尽情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不变，这天要唱难过，心要痛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最生活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痛痛快快

心的酒吧叫杯啤酒，要招到天黑透，有几攰都得够，最美好终于发烧。如若再苦也结束，离别再每日接触， Focus on the little things, cause I can't control just how we blows。 如若再这日结束， 首歌首先有安俊豪的派台作品失踪七十二小时，即是讲我哋人点样依赖一啲科技啦。而啱啱听过张美仪嘅最后的黄昏，幻想下如果今日就系你人生最后一个黄昏的话，你仲会唔会净系对住个电话咧？ 不多，好，好咯，让我忘记残。 못 견디겠어 내게 돌아와 널 볼 수밖에 없다는 게 지쳐 내게 돌아와 평균 다운 기가 내리고 그쳐 이 내리는 비마쳤던 날 몰랐어 다 그쳐 돌아와줘 baby girl 내 눈앞에 나타나줘 다 무너진데도 난 네가 좋다니까 손상도 상승 boy 张敬轩无成有爱，对一个地方嘅爱，对一个人嘅爱都好，其实有冇对与错之分呢？点样样嘅爱先至系最合适嘅呢？ 我跟你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求说服人令你退避，这样充满会预知去向，有问总要答，博得分拼命抢，其实最后没人如这般抢，夜一身惆怅，相对着瞬间。 林奕匡嘅派台作品《关于爱的碎念》，爱情会有分对与错，又或者真的不是咁紧要。而去到创作嘅时候都一样，乖乖地依从经典，系咪就等于啱呢？ 黑胶碟仲停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 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孤的宠爱挑战，像偶像引世冷门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 才好放肆的方面，即使照帮当年，回复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那个说太癫，要唱世界新心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 派台作品《石山派》，同样都是想讲点样创造出一首可能古籍人口 hit 的作品，他们用这种方法演绎。 你打八支吉他，我敲碎一套管，那眼神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冲进一线唱，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声，我醉在醉生。想是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不问。有些乱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你拖着我写没有。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碎花，留下浪漫小香掌啊。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胶，我睡在最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谁又和话剧烈里探讨。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齐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这是信仰。 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蜡烛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ay. 多比想象更好。 六点三分之前听佢 Anson Low 嘅 Mega Hit。 党员需要获得所属地区支部20人提名，以及另外4个地区支部各5人，即系一共40人提名，再经由会员大会决定。支持参选的民主党创党成员李华明说，不明白为什么在非常时期仍然提高参选门槛，认为会令有意参选的党员更难出选，他呼吁党内的区议员尝试出选。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承认门槛比较高，比以往高，目的在于团结民主党，否认以高门槛阻止党员出选。天气概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强台风蒲公英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的两单坏车，即是分别是近住松屋村快线以及是观景台中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金大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一段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前少少城墙道去荃湾近这个蝴蝶谷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近松屋村。由于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驾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因为较早前有两单的坏车，分别是近住松屋村快线和观景台的中线都曾经有坏车，虽然两单的坏车都拖走了，但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北架山花园一段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九龙去将军澳的交通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红棉路上山方向现在近坚尼地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落去下角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的交通非常繁忙。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现在都是比较车多， 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咧，近住香港网球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接近南丰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近虎山道一段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咁就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而家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桥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新墟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黄珠路。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近龙门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喺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添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 你位嘉宾转个靓弯又翻嚟呢个乐坛啦噃，不如你送句嘢俾佢咧。 今次呢一句同佢呢一张新专辑啊，好有关系嘅。呢句就系、 是、陈奕迅转乾坤。 唔知佢呢个旋转转咗几多度咧？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有陈奕迅 Jolly 嘅，你好 ，Hello， 呢一个就系头先讲嘅礼物啦， 系啦， 系 啦， 系 有实体噶，我哋系啦， 好靓啊！ 就啱啱个声音啦，实体就系一个卷轴，就将啱啱嗰个陈奕迅转乾坤咧，就揾我哋监制 Carmen 写咗出嚟，就送俾你嘅。 唔係好有氣勢，我覺得 係咪嗌出嚟都勁啲啊？係 啊，真係好似一個中國功夫嘅 出住招， 陳奕迅 轉乾坤。咁佢個意思咧就好啱你而家即係出 Tasting 呢張作品，因為旋轉乾坤意思即係一啲局面上面有一啲變化咁。咁而家你呢張專輯其實就係一啲以前嘅音樂作品，將佢重新再去創作啊，再做過嘅時候，就好似做咗個變化落去。咁我就覺得都應該 啱數啦，係啦，扭一扭咁樣。 係啦，即係個意思上面都夾到啦。 好好啊，好有心啊！啊，同埋真係好貼切，我覺得係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成個大碟其實就係想將一啲經典嘅金曲啦，然之後就重新注入一個新嘅靈魂，一個新嘅感覺。 係由幾時開始有呢一個嘅即係念頭，同公司一齊去傾就做一隻發燒碟啦咁樣 嘅。我簽翻公司之前咧，有一段都幾長嘅日子，我諗都八九年嘅時間咧，係自己去鑽研爵士樂噶嘛。 嗯。 咁我嗰時就會四圍去啲 jazz bar 度 jam 歌啊，然之後又帶自己樂隊去四圍表演啊演出。咁其實嗰段時間咧就。全部都是唱 cover 的三十四十年代那些歌，然後用自己的方法去再重新演绎。所以其实这一 呢個部分咧係一個 big part of 我嘅 musical journey 咯。咁、 哦、 所以我諗即係公司可能都知道我係即係幾擅長做呢樣嘢。咁所以我哋去講話出想出一隻大碟嘅時候，咁就即係 of course 會向呢一個方向咁樣去諗咯。咁然之後加上今次係揾到阿 Joseph 啦，咁佢好叻，即係神級嘅監製嚟噶嘛，去 lead 住我去做呢一碟，咁就真係特別出色啊！覺得真係。 但你聽 Jazz 其實大概係咪都好耐時間？即係雖然話中間而家即係先可能有啲去 Jazz Bar 玩，但係咪聽就已經聽咗好耐㗎啦？ 又唔算好耐嘅，我其實係、其實最初接觸都係大學嘅時候，咁因為大學嗰時候我有讀音樂。咁喺美國讀音樂咧，咁你就一定會念到 blues 啊同埋 jazz， 因為佢哋音樂即係嗰邊嘅音樂嘅起源就係嚟自 blues 同埋 jazz 啊嘛。咁嗰時就會開始聽咯。咁但係我嗰時即係最開始第一隻買嘅大碟咧，其實都係 Bossa Nova 嘅、 啊， 就唔係話 Ella Fitzgerald 嗰啲好 hardcore 啲，即係都係比較輕鬆啲嘅爵士樂， 跳啲嘅。 係啦，咁但係即係都中意聽嘅，但係冇諗過我會唱嘅。即係嗰時始終都係覺得自己係一個 pop 嘅歌手嚟噶嘛。咁、 哦、 所以翻到嚟香港都係梗係唱 pop 先啦。咁但係真係到有一段時間。都有一段時間係少咗好多唱 pop 或者喺電視面前同大家見面嘅。嗰、段時間就成日都係做冇特異嘅工作或者拍劇啊拍戲咧。嗰段時間我就即係覺得啊，好掛住唱歌喎、哦。咁但係其實我冇得喺一啲可能大型嘅台或者電視台嗰度表演啫。咁唔代表我唔可以唱噶嘛。咁我就開始走落去 jazz bar 嗰度 jam。咁 jam 下就發覺咦，原來都好好玩喎、哦。咁就更加熱愛咗 jazz 咯。咁就開始轉型啦。 今次嗱 tasting 咧入邊揀咗八首嘅作品咧，即係其實我諗香港樂迷一定係好熟面口噶啦。咁但係要問阿 Julie 就係今次揀咗呢八首嘅作品，係咪都係自己本身一啲好喜愛唱咗好多年，然後一路都好想將佢灌錄落嚟嘅一啲音樂作品嚟嘅？ 有。部分是、有部分就是 Joseph 帮我揀的。是的，即因为我其实非常信任他的，即有他做監製我就真的 不需要去担心任何东西。那我们其实为什么会揀这一批歌呢？那首先当然是非常好听先啦，亦都因为这八隻歌呢，其实他们原本都是一些英文的歌曲啊、日本的歌曲啊或者意大利的歌曲咯、啊。所以第一次在香港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 cover 的作品。而我们今次做 cover， 因为即是 Joseph 知道我的 background 啦、啊、亦都想摆一些可能少少嘅爵士樂，少少 blues 落去，咁而唔係每一首歌都有咁嘅空間咯。咁所以我哋揀歌嘅時候，我哋會睇佢個旋律，睇下佢有冇 potential 係俾我哋去點樣變啊。但係你話入邊，我其中一隻我自己真係由細唱到大。好中意嘅就係不再分離咯 ，Say You Love Me 咯， 係之前就即係葉德嫻唱嘅嗰只。 係啊，細個嗰時我就都係聽英文嗰個版本，好中意，然之後不斷咁樣跟住 Patty Austin 去唱呢只歌咁樣嘅。咁、所以而家有一個機會即係唱一個新嘅版本，係好開心，同埋我感覺好唔同嘅。其實你聽翻只歌，因為 Patty Austin 啊或者葉德嫻小姐嗰個版本係其實都係 R&B 啦， 係 powerful 啲噶嘛。咁但我哋今次就真係完全 soft 翻少少啦 ，soft 好抒情，好舒服，好 sunshine 嗰種咁樣。 因為 Patty Austin 個版本嗰個聲線嘅強係真係好經典嘅一個版本嚟嘅。 係 啊， 係 啊， 係啊。咁跟住去到葉德嫻姐姐去唱嘅時候，佢就用一啲沙啞嘅聲，但你去演繹嘅時候就係一個再輕啲、再 soft 啲嘅一把聲線處理咁樣。 同埋我哋就簡單好多咯，即係。你諗下，我哋個 arrangement 係 Joey Tanzo， 淨係一支木吉他嘅啫。然之後再加做個副高音，然之後就係我把聲啦。咁簡單，其實反而好難做。 好赤裸嗰把聲錄起上嚟嘅時候。 係啊，所以你係一定要好 detail 咯，所有嘢你都要做到好完美咯。咁所以錄呢隻歌嘅時係絕對有壓力嘅，係啦，有高音啦，又要轉咗個唱法啦，又要輕啦，但係你又唔可以冇力啦，即係真係揣摩咗好耐咯。 像一出戏紧张刺激，爱怨也迷离，既惊喜。 起，捉不住的恩怨就令我差点跌下不可再起，谁料那天脑中灯下人散处，你竟等我再见你。 Say you love me, you know that it would be nice. Baby, won't you say you love me? 是爱着你，但不想碰运气。在这灯下阑珊处，说一千次我爱你。不想追究那天到底怎会说别离，但总想说声真爱的，请你今后跟我一起。讲不尽的痴情留在我的心窝里面，总怕会死。然而若你又匆匆地离弃我，我将不要再见你。爱你。 各自估下关于呢张碟啦，或者里面部分嘅作品嘅一啲嘢，然后交俾 Joey 你揭晓，究竟我哋估嘅嘢啱定系唔啱嘅？ 我估先好嘛，今次，因为咧平时波城系开嗰啲大包围嘅估法啊， 里面实啱啊， 系啦，今日我要挑战佢大包围嘅程度。咁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一啲 HiFi 碟咧，我听翻啲前辈讲咧，因为本身佢系一啲好jazz 啊，好放松、好 chill 嘅一啲作品啦。咁好多前辈有时会话啊，其实一啲歌手去录 HiFi 碟嘅时候咧，会建议佢哋不如饮少少嘢，放松下个人先啦。咁你个状态进入咗嘅时候唱咧，系舒服好多、smooth 好多嘅。咁所以我觉得 Jolie 今次去录呢只 tasting 嘅时候，其实咧都系应该系会可能饮少少嘢去放松下个人嘅状态，然后再去录咧就听到而家我哋好放松嗰种嘅感觉。 即系舌头都有啲 tasting 咗， 系啦， 先至去录音。 冇错啦。好，咁到波城你估啦， 我估埋你啊，再揭晓。我想估咧，真系我觉得好冒险嘅。我发现因为啲歌拣咗翻嚟，同埋嗰啲编排咧，佢哋嗰个意思上面其实系 match 嘅，即系佢哋嘅编排一对一对咁样嘅有一啲，甚至乎可能多于一对啦。即系譬如谁令你心痴同埋未知，佢嗰个意境又系讲紧一男一女就系、是，你究竟你中唔中意我，我又未知，你又唔出声咁嗰种啦。咁前面就有一啲 sweet 嘅歌，去到最尾嗰两只，譬如心未讲弯同埋rainy days 嗰一只咁。咁咧又跌翻去一啲 set 啲嘅位置就啊好慘，自己一個人吹住海風嘅嗰種狀態，所以我覺得除咗音樂性上面之外，其實喺題材上面嘅編排都有同可能 Joseph 都有大家一齊去傾，哦點樣擺呢八隻歌，令到佢哋有故事上都有啲呼應咁樣嘅。 今次我唔大包围啊，今次 我大包围，你就估到好收到窄喎。 系啦，咁你可以 系啦，咁啊 Jolie 去揭晓啦。 OK， 我揭晓。饮酒呢件呢样嘢咧，系咪真系饮啲嘢？ 系啦， 啲嘢 放松下个人。 其实我咧系好想嘅。 但系因为对把声有影响咧，始终 我好想，因为我初头咧好 stressed out 啊嘛，即系哇，即系好紧张。我系有申请过，可唔可以不如饮酒试下，会唔会录得爽啲啊？咁然之后系俾阿 Joseph 狠狠地 ban 咗 嘅，唔 OK 嘅， 唔得，唔得嘅，系啦，喺佢录音室。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是啦。记得 exactly 那个 moment 是唱冰山大火的时 候。 他初头觉得我即是他想要 playful 一点要 sexy,、但是要是内到外的 sexy, 不是外到内的 sexy。 好考演技 的。其实都要牵涉到这些想象 的。是啦即是他就你不可以是只是得出面那阵的。原来是真的是骨子类的很少的。是。跟着我是很 frustrated, 我真的做不到啊。我真的做不到好久没拍拖啦。这样呢。跟着我如果你要我姣一点我必须试下喝酒啦。 好久没踏着那个on fire。的狀態啦，咁 樣係啦，咁但係之後係唔得嘅。 佢個原因係咪話即係對個聲線嘅影響啊？佢話 冇喎，佢覺得佢覺得我會做到咯。佢覺得我唔應該用其他嘢去幫助或者影響咯。咁其實我覺得係啱嘅，係啦，因為我嗰時咧即係唔係話成日喺 jazz bar 嗰度 jam 歌嘅， 係 咁通常都會即係喺個 bar 度，你點都會飲翻少少嘢咁樣。但係其實如果我上身去 jam， 我係唔會飲嘢嘅。jam 完我先飲嘅，因為就有個前輩同我講過一樣嘢，我覺得好有道理。佢就話hard liquor 咧，亦都有另一個名叫 spirit 啊嘛。係啦，咁點解佢哋叫 spirit 咧？就因為每一種酒其實都好似一個 spirit 咁樣咯。譬如你飲champagne， 可能對你嘅影響就令到你好 hyper 好開心。飲 whisky 可能就令到你好 chill， 然後 放鬆， 係咯，放鬆。即係飲每一隻酒咧，嗰、那個 spirit 都會令到你有唔同嘅 effect。咁你如果 狀態係唔同 嘅，咁所以譬如你唱同一隻歌，你係 under 唔同嘅酒嘅 influence， 可能亦都有唔同嘅嘢出咗嚟，但係始終都唔係你自己咯。 哦， 即係好似佢好似俾咗另外一個 spirit 去控制咗你。咁人哋其實觀眾係想睇你嘅嘢嘛，唔係想睇個 spirit 嘅嘢。咁然之後呢個前輩同我講完之後，我就覺得哇， 好講究啊，原來 係咪真係淨好似 open mind blowing？ 我覺得咁，所以我就之後好堅持，逢親我唱歌我都唔會飲酒。 哦，我而家終於知個 spirit 係點解，我以為係啲我唔知嘅意思。 學到嘢啦， 原來 係 咁樣 relate， 成日望住個 menu。 唔係啦，講你飲咁多，你都唔知，搞錯啊！ 正想我路途，一双眼边一半亮，爱和不流露。这晚我却欠冷静，控制自我。应敢问他的双眼有爱火流露、哦哦，定是如冰山的心开始 rock and roll。 听过陈奕迅嘅呢首《冰山大火》，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下星期五舉行第四場區議員宣誓儀式，包括荃灣、屯門、元朗、葵青和離島區議會的區議員。宣誓儀式在北角社區會堂舉行，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作為行政長官授權的監誓人監誓。根據現時規定，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職責，若不符合法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宣誓無效，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政府将于举行宣誓仪式后发布宣誓有效的区议员名单，对于宣誓有效性存疑的区议员，监誓人会按相关法例跟进。政府统计处公布上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286亿，按年上升 11.9%， 连升7个月，增速比7月明显加快 9.1%。今年头八个月零售数据亦都上升 8.1%， 鞋类有关制品和其他衣物配件上升 62.3%， 服装升 35.7%， 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品销货值升 28%， 超级市场货品就跌 8%。 政府发言人说，受惠于消费券计划的提振作用，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升幅明显加快，本地疫情維持穩定及勞工市場狀況改善也有幫助。發言人又說，維持疫情受控對零售業及整體經濟全面復甦至為重要，呼籲社會努力實現更廣泛的疫苗接種。有報道說，社署昨日起在10間院舍進行先導計劃，為所有合適和不反對接種院友接種科興疫苗。如果家屬不贊成接種，要提供原因和確認明白不打針會有包括死亡在內的風險。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安老院舍的長者接種率低，加上專家亦建議長者盡快接種新冠疫苗，先導計劃是作出微調，和目前接種流感疫苗的安排一致。他說，醫生會了解院舍長者的身體狀況，決定是否適合接種，即使長者適合接種，若家人反對，只要表達清楚意願，長者亦不用接種疫苗，強調不存在向家人施壓。他說，目前沒有時間表在全部院舍落實措施。天氣方面預測，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明日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風。展望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时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之前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和坏车报告，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货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之内较早时曾经有坏车拖走了，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的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而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马实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东区走廊的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还是需要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启德隧道的九龙湾入口，启隧去尖沙咀方向都是需要间封的。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果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系白元浩小白， 系晨光第一线嘅小白。 每日最开心嘅时候就系同一班拍档一齐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嘅晨光 KOL， 仲有白元浩打俾你。 点解咁早已经可以送上源源不绝嘅资讯？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Ro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今集终于揭晓边位听众系终极二台迷啊 ！DJ 决赛咧有 Kitty 对师培，睇下边个最了解二台历史， 仲会考埋广播常识、 开麦技巧、 生活琐事 吓，呢啲都要考。 呢、这个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香港电台第二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即梦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旋转乾坤， 今日骚动音乐继续有 Jolie 陈日旋喺度嘅，咁有你嘅新专辑 Tasting 啊介绍紧啦。咁我想知道，其实呢一张专辑事前嘅准备，其中一个最大功夫，会唔会就系嗰个 vocal 上面咧？因为头先讲几只歌都已经话要点样 tune 个唱法啦，咁样噶嘛。 系啊，用咗好多好多嘅时间啊。 嗯， 因为阿 Joseph 系话我一定要改变我嘅唱法，要一定要有一个 breakthrough 啊嘛。 嗯， 咁佢想用一只轻啲嘅声音，唔好咁用力嘅。咁就算个 placement 或者咬字啊各方面，我都要作出改变。咁、其实对一个唱咗歌咁耐嘅人嚟讲，系好难噶。 因为有习惯噶嘛，个人 系啊，即系我已经跑紧啦，跨紧栏噶啦。突然间话全部都错晒，你而家搭翻个地下，慢慢学爬，然之后再学行。咁、初头系真系好 frustrated， 好大力，即系好似突然间唔识唱歌，控制唔到自己把声咁啊。咁但系即系因为我对佢好有信心， 系、 我亦都好有决心，觉得既然有一个咁好嘅机会俾我出一只碟，咁我点可以唔尽我嘅努力去做到最好咧？咁所以就咁啱有 Covid 啦嗰排，咁就有咁嘅时间去俾我喺屋企不断咁练，不断咁练，练完之后翻去再唱，咁佢话好咗啲，不过都系唔够好，翻去再练，跟住就前前后后咁都4-5次，系啊，咁然之后佢先至觉得唉 OK 啦。 系 唔错啦，咁就真系要练到去变咗一个 reflex 咯，系、啦，即系我一出声已经有呢把新嘅声音，咁先至叫做成功，先咁样先至可以真正入去录音室录咯。 咁但系真系所谓嘅练习啦，系嗰、个方法系点样？有冇俾啲 guidelines 或者你自己最终用咗啲咩方法喺屋企来回咁样练习咧？ 其实唔系一嚟就练嗰只歌噶， 系。 係啦，我係要從開聲嗰方面去調教添㗎。係啊，即係可能不嬲，我係慣咗用 chest voice 或者係個，你係咪真係想聽呢啲嘢？係 啊，真係 真 係 會聽， 真係想聽， 真係我哋聽呢啲嘅。 係比較前啲嘅，咁但係而家要我擺翻上高， 用個頭 頂啲 嗰個共鳴， 係啦，輕啲嘅。之後嗰度用嘅力係音力嚟嘅，係啦，用個音力係慢慢控制住嗰啲氣咁樣噴出嚟嘅，就唔係好似舊時我哋聽譬如Celine Dion 或者 Whitney Houston 嗰啲，哇一股氣就逼出嚟嗰只咯，係啦，咁係要從一啲warm up 嘅 exercise 嗰度日日去練，練到你喺呢一度嗰個共鳴位你已經好舒服啦，係啦，咁然之後你攞住呢個位咧。你熟咗啦，然之後就 apply 落呢只歌度。 咁啱講到咧，即係喺用聲方面咧，因為今次始終八首歌有一啲咧，即係其實每一首歌嗰個本身原本嘅風格都好唔一樣。有冇話其實本身邊一首歌係覺得啊好難，自己好難去唱得到，或者好難去處理嘅，但係出到嚟最後嘅成品係令到連 Jolie 你都覺得啊好滿意，好驚喜咁樣。 我覺得深夜港灣都幾驚喜嘅。 嗯， 我記得初頭Joseph 啊同我講話要唱呢首歌嘅時候，我係覺得壓力啊，救命啊咁樣咯。係，同埋其實呢首歌係幾平噶嘛，即係嗰個 mood 啊。 係。 咁好容易你唱得唔好就會變咗好悶噶啦。 嗯。 咁你要唱得到咁，再當然要加埋個 arrangement 啦。咁我哋入邊有個 soprano sax， 咁啊令到嗰件事就更加凄清啲啦，寂寥啲啦，咁但系你又唔想唱到好似怨苦咁噶嘛，咁所以又 形容好好， 系咪先？你真系好难拿捏到啊！你唔可以闷，你唔可以太孤独，你唔可以太 sad， 你唔可以怨苦。 系 咁但系如果你拿捏到咧，嗰只歌其实系即系而家啦咁样啦，呢只歌我觉得系好有 substance 噶。真係好 deep 嘅一隻歌嚟，你會聽到哇，好似好多感覺喺入邊咁樣咯，係啊，咁我覺得做得係幾唔錯嘅，但係我記得我錄音嘅時候係辛苦嘅，我記得第一次，哎呀，麥哥好笑啊，第一次我錄呢隻歌嘅時候咧，咁我好想入嗰個意境啦，我合埋眼啦，神情都，然之後合到隻眼好乾啦，跟住一捽眼都甩咗隻眼啦。我就剩翻一隻 con， 一隻眼睇到嘢，另外一隻睇唔到嘢，咁錄曬成，唔係錄，即係一路錄啦。咁但係我係好辛苦咯，跟住 Joseph 又唔明白嗰種辛苦，因為佢冇近視咯。OK， 咁然之後佢就話：點解你咁㗎？唱到佢就話：我好辛苦啊，睇唔到嘢啊，咁我都唔知道我開眼好定合眼好咁樣 ，focus 唔到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 session 係 end up 嘥咗嘅，真係冇咩用到嘅，係啦。咁自此之後咧，我每次錄音我帶多一對， 一對 con 嚟， 真係啊！而家永遠都有個自備 con 喺個袋度， 唔好浪費錄音嘅時間，好寶貴啊！ 冇錯。 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因為當年阿 Shirley 唱，即係關淑怡唱嘅時候，監製都係葉廣權啦。因為我記得佢話特登好玩嘢地將嗰啲和音推到好前嘅當年個版本，因為我覺得當年嗰個似係嗰個氣氛好強，我成日聽呢一隻歌就覺得係尖東海旁，吹住嗰個海， 直頭就係望住嗰個海灣啦。 係啦，就覺得哇！但係當年個感覺咧係個環境嘅感覺咧大過嗰個女仔嘅，但係今次聽你呢個我就覺得咧係嗰個主角。 大過個環境， 大過個環境啊！ 多謝你哋啊！ 係，然後但係都仲係喺尖東嘅，都係 點解？點解一定要喺尖東咧？我想問下啦。 當年睇得太多嗰啲 MV 咧， 係嘛？ 喺度 即係飛桃年代嗰啲係嘛？一定要喺吹海風咁樣。 係啊，同埋一定係穿住紅色裙嘅個女仔，我唔知。 即係你都有呢一個類似嘅畫面。 直情就係諗住呢個畫面唱嘅成件事，係啊，即係雖然係可能話啊，好似飛桃年代，但係就真係嗰個感覺啊嘛，咁但係你咁樣講，我覺得好有趣嘅。咁嗰人知得，我覺得 Joseph 咁 enjoy 做呢隻歌咯，因為你直情 describe 曬成個 difference 出嚟咯。 係啊， 一個就係環境，一個就係推個然後個女主角出嚟嘅。咁我諗對佢嚟講係一個突破咯，都。 所以呢隻歌都其實係阿 Joseph 去揀俾你嘅。 係啊，佢揀㗎。係啊，因為我唔會夠膽揀關淑怡嘅歌，因為我自己學細個好中意佢嘅都係啊，聽佢嘅歌大㗎嘛。係啊，唔敢。 残又这么难，看千串哀号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印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脚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让渐散，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入这港湾，最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转石灿烂，但又这么难，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印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脚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再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 今日講翻就係阿 Joseph 去揀，有冇邊一隻係自己特別心水？係由做 tasting 第一刻開始，我就一定要去唱呢隻作品噶啦。 不再分離啦，我覺得呢我其實我同阿 Joseph 傾翻嚟嘅，係啦，大家覺得呢一隻好有空間去改變啦。咁另外Joseph propose 冰山大火嗰時 候， 我就好興奮咯，即係我覺得佢話冰山大火大家都知係 rock 噶嘛， 係 梅艷芳噶嘛，咁然之後我哋做一個jazzy bluesy 有少少 big band feel 嘅，跟住我即刻諗到係點，我已經好興奮， 好好玩啊！ 係啦，我就覺得係好啱，係好我嘅嘢咯，係啦，即係就好似記錄翻我嗰七八年，然後同唔同嘅 jazz band 去表演，就係嗰樣嘢。咁所以錄音就嗰時咧係好開心啦，好好玩啦，我好多 input 啦，咁我即最尾嗰度我又有啲 improvisation 噶嘛，都係全部自己咁樣，然後錄音嘅時候好自然咁就流露咗出嚟咁。 咁頭先我估嗰樣即係啱啱即係不斷提，即係揀歌嘅嗰啲啦，即 係 喺佢編排啊歌詞上面，可能個故事上面呢啲，有冇好似我啱啱所講？ 放啦，即係啊咁樣樣擺埋一齊咧，即係譬如今日講翻同呢個再見 Rainy Days 比較 sad 啲慘啲嘅，就 pair up 埋一齊喺最尾兩隻啦。 其實我覺得咧，你真係好叻啊！ 好嘢， 唔係因為我哋冇諗過嘅，但係你諗到啦。 唔紧要，我都觉得开心，都开心。 但系自此之后，我就可以加埋呢样嘢落去。 系啊， 即系懒系我，其实我哋咧拣歌嘅时候已经度过晒， 都有呢啲嘅谂法啊。睇下大家听唔听得出啦，咁样 你可以帮手写埋文案啦。 我觉得要， 可以啊，系啊 ，OK 啊， 抄低佢。 等你同事唔使咁辛苦啊，我都 OK。 同事帮我抄低佢， 因为我觉得即系前边可能六首歌嗰种嘅爱情咧比较 sweet 啲，去到最尾嗰两日由心嘅降温个转咗之后， 系啊。 最近 Rainy Days 其實就係、 是、 係啦，即係通常大家會中意一個 happy ending， 但係呢只 都啱， 係啊，但係呢一隻好得意嘅就係最尾，咦，佢唔係用一個 happy ending，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有呢啲咁樣樣嘅嘢擺埋一齊咁樣樣， 好 interesting 啊！我又學到嘢啦， 即係未知同誰令你心痴，我又覺得又係、 嗯、又係有愣住嘅係嘛， 係啊，即係即係嗰啲拉扯啊，我會形容係啊，其實令你心痴，我都想問就係因為本身佢係一個合唱嘅歌，即係哥哥同埋陳潔玲去唱，因為嗰時對唱。嘅時候就啱啱講，男女喺一個感情上面關係嘅拉扯嗰、種感覺，變成自己一個人啦。咁嗰陣時嗰個 preparation 有冇都有掂到呢一樣嘢咧？ 喺啲詞嗰方面，我哋有研究過嘅，因為 你我嗰啲 係啦。咁、但係嗰啲都係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呢首歌咧，我哋係 surprisingly。即係冇 expect 過佢個出嚟個效果會係咁好咁舒服咯。呢個歌錄完出嚟之後，我哋係覺得哇，越聽越中意，越聽完原好，即係覺得越正咁樣咯。即係本來諗住係無敵 side track 嚟嘅，結果突然間越擁越前進，本來諗住要喂不如 plug 啦咁。 通常都係咁噶嘛。 係啊，好中意嘅，即係大家覺得啊，好簡單，但係好舒服，兼且又好襟聽嘅一隻歌咯。係啊，咁同埋呢隻歌係我最後一隻錄嘅歌嚟嘅， 係 啊，咁所以變咗已經好熟習嗰個環境，好快就搞掂咯。 今次去做呢個 Hi-Fi 碟咧，個班底都好犀利，即係除咗 Joseph 之外，又有 Joey 聽去負責彈呢個吉他各方面。其實同佢哋去傾呢啲 arrangement 嘅時候，其實係咪都好多得意嘅嘢會發生嘅？ arrangement 方面咧，其實就真係監製 Joseph 比較多啲嘅，係啦。但係我今次覺得最正嘅就係、是、佢哋每一個 musician 入去錄音嘅時候，我都喺度嘅， 有睇住， 係啊，睇住嘅，係啦。即係咁，所以我覺得我個參與感係大啲嘅，同埋我記得譬如錄幾隻有幾隻歌啦，即係冰山大火同埋 Quando 嘅時候，我係要一路唱同個 three piece band 一齊錄嘅，係啦，咁即係我要街住佢哋要 you know 即係 get 我個 feel 去錄嘅，咁咁嗰時就真係好正，因為啱啱其實疫情都未完啦、根本出面係完全冇 live music 冇 performance， 咁突然間喺個錄音室度咁樣唱咧，我哋覺得正正好似一個 party 咁樣咯，係、啊，咁同埋譬如 on drums 嘅 Anthony Fernandez， 咁 Sylvain 就係 on double bass， 咁嗰日好似吉他係阿華哥嘅，咁就即係大家 jam 得嚟好開心咯，即係同埋之前已經合作過噶啦嘛，咁所以好似一個 reunion 咁樣咯，係啊，好有趣咯。 系，即系你可以睇住佢录，你经历咗成个过程，就唔系啊，净系到录音嘅时候先听住，嗰、那个 experience 已经 好唔同噶，好唔同噶，系啊，咁即系亦都要多谢阿 Joseph 佢俾我去咁八卦咯，即系未必个个监制都 OK with 见到个歌手有咁多嘅参与，同埋成日都喺度烦住佢咁噶，咁所以我都觉得好开心咯， 但其实做呢间专辑之前系咪同 Joseph 唔算话好熟，即系好熟嘅，不过即系做咗呢个 project， 大家先至即系交流多啲咁样， 系啊，系啊。是啊、我都成日同佢讲话，真系好感恩遇到佢啦。咁然之后佢又会成日话，系咯，你旧时唱歌真系啊，点解会咁唱噶咁？ 咁然之后打击 系啊，佢好直接噶，跟住我就咪就系、是、因为我未遇到你啊嘛，咁咁佢又会好开心咁咯。 咁所以同佢嘅合作，即系大家中间倾嘅偈，除咗歌之外，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大家嘅交流，即系了解多啲啊？关于音乐嘅嘢，除咗呢只碟之外嘅嘢，都有倾到咧。 会噶，会噶。我觉得而家我哋，我唔知系咪我自己 单 方面 个 friend 咗啦。 但系我觉得我哋系朋友，系好好嘅朋友。 希望 Joseph 聽到你回應下 Jolie 嘅呢一句，係啦，佢覺得同你係好朋友啦，你應翻佢啦咁樣。 係啦， 咁所以呢一張專輯聽到啱啱誒，即係雖然我哋冇辦法全部都介紹曬啦，咁但係都抽咗裏邊好多嘢出嚟，咁大家可以知道我嗰個製作過程啊，個 preparation 花咗好多心機去做呢一張嘅 tasting 啦。 其實咧，我哋都會再推出黑膠碟嘅，係啦，咁有個特別版咁樣，所以我都好高興啊，好開心，因為我自己係。都有坐黑膠嘅，係啦，咁、我覺得哇，如果有自己的黑膠就太型啦呢件事咁啊， 再擺喺屋企咁樣，哇，擺支針落去聽， 同埋啲黑膠都好講究噶嘛，即係又要攞去壓碟啊咁樣，有冇話你自己本身心入邊嗰個 picture 啊，最好可以點樣點樣做呢一隻黑膠出嚟嘅效果噶嘛，最正啦咁 樣。公司好似 design 咗，我哋 mastering 全部都喺美國嗰度做噶嘛，咁、CD 就係喺德國嗰度印製嘅，咁但係如果到黑膠嘅就喺日本印製咯，咁所以係最正噶啦。 基本上最靓嗰啲嘢都俾你攞 晒，系啦，放咗落去呢一张嘅 tasting 嗰度啦。咁啊，今日再次都系 Joey 上嚟同我哋介绍，谢谢你， 多谢 ，thank you。 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听完陈奕迅嘅《睡莲》，你心痴，听日见。